新传媒属下电台剧本958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李显龙总理表示，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通货膨胀除了导致物价上涨，亦可能带来更多的冲击。就算是这样，我国过去几年已经开始建立库存和保持韧性，开拓更多原发的供应来源。跟着航空和旅游业开始复苏，各个航空业者都在度密锣紧鼓地聘请员工。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方达表示，航空业员工人数预计在年底会恢复到疫情前的九成。超过20家航空业者在新达城会展中心举办为期两日的大型职业展，民众的反应踊跃。由下个月头1号起，新加坡旅客无论是否接种了冠病疫苗，入境日本的时候将无需接受冠病检测或者是隔离。日本外交部宣布，将根据不同国家的疫情情况，将各国划分为红、黄、蓝三个等级，其中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被纳入蓝色等级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维持在4000起以下，另外有一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昨日新增加3830起病例，其中有120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.03。耗资大约100万元，经过三个月整修的顺福路北塞和熟食中心重新营业，多数熟食中心小贩将其清洗摊位完毕之后，这个周末开门做生意。除了铺设了防滑地砖以及更新风扇和照明设备之外，熟食中心亦放了防雀仔的网，以保持整洁卫生。货到付款的送货钓鱼骗局又再回来了，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350个受害者上当，损失的金额总共超过48万元。警方说，受害者一般会收到骗子伪装成知名货运公司发出的电邮或者是简讯，要求受害者点击链接为即将运送的货物付款。受害人点击了链接之后，在指示之下输入信用卡或者是借记卡资料同埋一次性的密码，直到受害者发现银行账户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之后，才发现上当被呃了。根据报道，美国德克萨斯州校园枪击案发生的时候，有学生多次打电话报案，但是大约20个警员却在校园的走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入货室。路透社报道，德州公共安全部主任麦卡劳承认，警方当时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新闻报告完了。